新经典。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老公，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时段的876资讯。昨天晚上，北京欢乐谷举办了冬季游玩攻略发布会暨猪猪侠奇幻灯光节亮灯仪式。据了解，本届奇幻灯光节从昨天开始持续到2019年3月17号，为期108天，期间还将有多项精彩节目为游客呈现。详细情况来听记者张博的报道。 30号晚上5点，在北京欢乐谷门前的广场上举办了奇幻灯光节的亮灯仪式。这届奇幻灯光节以国产原创 3D 动画IP 猪猪侠为主题，在欢乐谷的大门口就可以看到一系列的卡通形象。灯光节横跨元旦、春节、元宵节等多个节日，108天的时间里，还有电音节、远古恐龙科普大展、梦幻光影斗拍乐园等精彩内容，来满足全年龄层次人群的多元化需求。具体来说，2019年农历春节是猪年，欢乐谷继续聘请了享誉天下第一灯美称的自贡百名匠人，以动画形象猪猪侠为原型进行创作。50多组彩灯主题各异，既有老北京风情，也有冬日的温馨浪漫。而恐龙大展则由韩国团队原创，精心还原2亿3000万年前的地球霸主，开启亲子科普游玩专属之旅。对于年轻人来说，11月30号开始到1月1号，每周都会有不同主题的电音表演。另外，冬天里不少室内项目也可以让家长带着孩子撒欢。到了12月25号及1月1号，园区里还将上演歌舞秀、魔术秀、快闪等主题活动，给游客营造出浓厚的节日氛围。这个冬季，北京欢乐谷夜场赏灯门票最低59.9元起，日场门票也有买一送一的优惠。具体信息大家可以关注官方网站或者是微信平台，提前在网上预约购票。 继续来关注其他消息。昨天开始，游客到景山公园可以刷一卡通、实体卡或者是手机一卡通直接入园了。刷卡入园时，卡内余额要大于公园票价。景山公园日常门票2元，活动期间10元。入园时同一张一卡通不可以连续刷2次。享受优惠票价的游客请携带证件到售票窗口购票。老年卡和残疾人卡可以直接刷卡入园。刷卡入园收取的是游客参观门票的费用。华侨华人与改革开放，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主题展日前在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开幕。展览包括改革开放的必然性与华侨华人的作用等5部分，生动展示了我国改革开放40年来的深刻变化，彰显华侨华人为改革开放做出的重要贡献。平凡的力量，北京榜样5周年大型图片展正在中华世纪坛举办。图片展设置了北京榜样5周年系列活动大事记、榜样人物、5周年系列活动集锦等3大主题展厅，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地展示了北京榜样大型主题活动5年来砥砺奋进的辉煌历程。市预防煤气中毒工作协调小组提醒使用煤火取暖的居民，选用合格炉具，正确安装使用，室内务必安装风斗和一氧化碳报警器，定期检查炉具，防止烟道堵塞、烟囱漏烟，提高自防意识，谨防煤气中毒。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朋友们来关注天气。今明两天扩散条件不利，雾霾天气发展严重，空气质量和大气透明度整体呈现下降趋势，尤其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是这次过程最重的时候，请大家尽量避免户外活动，外出要做好健康防护，早晚气温低还需要做好保暖措施。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南部轻度霾，北转东风二三级，最高气温七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轻雾或雾，东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度，最大相对湿度9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四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的。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 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听众朋友下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四点有戏，我是香露， 我是米夏。 幸福一家人，看幸福一家人，这有错吗？最近北京卫视一直在播家庭伦理剧幸福一家人，据说啊还不错呢。不过呢我估计啊，就是老年人看的比较多，年轻人看的比较少。那事实上呢，这个戏啊还真希望的是年轻人多看一看。 这个戏一共是55集，现在已经播了40多集，接近尾声了。很多电视剧都是以一个城市为背景，那这部电视剧呢是以上海为他们生活的一个背景。这个家里头父亲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演员扮演的，李立群先生扮演这个父亲叫房永福，他有三个儿女，大闺女呢是董洁扮演的叫房天心，大儿子是邱泽扮演的叫房天意，还有一小儿子叫房小龙，是由任运杰扮演的。围绕他们身边这个四口之家发生了很多关于爱情、职场、婚姻方面的故事。 目前啊，这个戏在豆瓣上有3000多人评论，评分呢是6.2分，打分的人比较少，估计呢就是年轻人看的不多啊，所以评分也比较的中庸，当然也和他的剧情有关，没有太多的惊喜，没有太多的意外，所以看起来呢不是很新鲜。当然李立群老师演的还是比较接地气的，讲的也是家长里短，所以说啊当个背景啊，闲来无事呢搂一两眼，反正你也不会看烦，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幸福一家人是一个群戏，其实很多展现家庭生活的都是群戏，它不是一个大女主或者是大男主的戏啊，就是很多人在一个场景当中出现，各有各的戏，各有各的这个心思啊，很好玩。那么房家四口人呢，每个人的戏份，每个人的角色定位都不大一样，其中有一个外来的男性啊，就是翟天临扮演的这个王硕，他的戏份是相对多一点的，他在感情上和房家的长女，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由董洁扮演的房天心发生了一些纠葛。这个翟天临呢是一个建筑集团的总经理，可以说是一个高富帅，在55集的容量中几条线索是并行的，所以也给人造成一种相对平淡，你追呢也可以看两眼，不追也不会落下，还能续上这种感觉。 在戏里面李立群演的房永福是一家之主，也是这出戏的灵魂，他是靠做面条的手艺含辛茹苦啊，养了三个孩子长大，但是呢孩子们长大之后啊，各有各的生活，各有各的问题，对父亲呢却不知道如何感恩和回报，反倒是惦记父亲的房子和面铺。 因为地理位置好啊，房子和铺面呢又很值钱，房永福啊就有点后悔自己没有教育好这些孩子，也很失望，又难过啊又自责的。我们来听一段啊，这戏里面关于房子的争吵。 这个房子跟隔壁的面铺，它全都是我的，都是我辛辛苦苦赚来的钱买来的，包括这个茶几，所有的家具全部都是我花钱买来的，跟你们一点关系都没有，是我一斤面条十块钱，一斤面条十块钱，一斤一斤卖出来的。当初的房子多小你们都记得，搬走一家人我顶一家，搬走一家人我顶一家，到今天的房子变成这样，它是我的，跟你们一点关系都没有，你们爱怎么着怎么着，我靠，想都不要想。你们我到死我都不会把这房子给你们，你们爱怎么过怎么过去。哎呦， 您确定你是这么想的？ 没错，我确定，我就是这么想的，我一辈子没那么确定过，可以吗？ 可以吗？ 哎，这没心没肺的东西啊。 这一段听完之后，我估计很多的老人家或者是老年观众啊都会有强烈的共鸣，太不容易了。有句话叫什么，慈母多败儿。我记得这个戏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天还没亮，这位父亲就上街给儿子买油条买豆浆去了， 就给这三个孩子去买早点去了。 对，本身都是成年人，对不对？ 嗯， 那何必这么付出呢？是不是自己年纪也大了，平时还要做买卖，本身就很累了，为什么呢？这个时候啊，这父亲终于是体会到了对孩子无原则的好，无微不至的关心，最后带来的后果是什么？还是得告诉他们做人的道理。 前几天我看别人转发的一个微信公众号啊，就是说要不要让自己家的孩子干家务活儿？答案是肯定的，一定要让他干，就让他很早的时候就承担起家务来。我们父母，传统的父母也许会说，你只要把学习成绩搞好了，其他的都不用你管，就是一种，我们不能说是慈母多败儿啊，就这种教育方式是非常错误的。他觉得他只要把学习搞好了，其他的事儿和他没有任何关系。这样的环境中培养出来的孩子是比较自私的，就容易自私的，他不会照顾别人的感受，也不会去反馈给别人服务。 就是这几个孩子啊，缺少责任感，是吧？不知道体恤父母。所以刚才这段，特别是跟房子有关的这种争吵啊，又能够结合现在的这种实际情况，现在确实有很多家庭就是生了很多孩子，最后呢这房子升值了，孩子之间啊互相的吵吵啊，老人呢还没怎么地呢，他们自己已经因为这个房子归谁，由谁来继承，已经啊闹得不可开交了。甚至有一些啊对父母不怎么好的，不怎么回来的啊，不怎么管的，也因为这房子也要自己插手。有的时候我们会在想啊，这个问题到底都出在子女身上和社会身上吗？也未必啊，也不是说这房价高了他们就变了味儿了，就变了心了，还是和父母当年的教育或者是这个家庭的这个家风啊有很重要的关系。 嗯，这段说得特好啊。这里面其实还有一个梗，就是 我没有房子啊。 房永福之所以情绪如此激动啊，也是因为他知道自己得了癌症，生命只剩下最后三个月了。 嗯， 所以呢他想利用这仅有的一点时间去帮助孩子能够改正错误，了解生活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当然如果咱们抽离出来，癌症这个确实是电视剧中非常老的一个梗，此时又出现了，能不能换个别的理由让孩子们觉醒啊？难道父亲不得癌症他们就可以不顾亲情吗？ 那么在生命即将走向终点的时候，这位老人家想了一个办法，就是上法院起诉告子女不孝。他找了女儿的前男朋友，一位姓沈的律师，委托他来写诉状。我们来看看他是怎么起诉的。 我决定要起诉房天心、房天意、房小龙他们三个人。 您确定要告您的孩子？ 确定要告我孩子。你要知道，我把他们三个从小抚养长大，30年如一日啊，把他们所有的需要就当成是我自个儿的需要，可是没有想到养到最后把他们都养成一个自私自利的人。 但是黄伯伯， 这样的诉讼非常难言，您要不要再考虑考虑？ 你不是说过法律是解决人与人之间争端的最好的一个办法，不是说过？ 我是说过，但是您想通过这样的诉讼得到什么？ 我想通过这个诉讼要回我在他们身上花的每一分钱。 王宝宝，法律规定父母有抚养子女的义务，如果不是特殊情况，当父母的向子女要钱，这是无法让人理解的。当然您可以向他们要赡养费，还有当子女成年以后的花费或许还是可以争取的。 明白。好，你帮我。 您真的考虑清楚了吗？ 听不清楚不重要，这是我最后的一个办法。 从这个角度来说啊，这个戏也是有点现实题材的感觉啊。虽然说这个演起来呢有点这个轻喜剧的风格，那么其实我也能感觉到这个戏的初衷不是说想要钱，也是想要找回孩子对于父母的那份孝心，就是让孩子啊能够明白这个事理，通过这个诉讼达到这个目的。 嗯，这是比钱更有价值的东西啊。父母以不孝的罪名起诉了子女，这在生活中有，但是一般呢都不是这种就方老爷子的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子女不尽赡养义务，那父母把你告上了法庭。当然我们可以把这次诉讼看作是一种给自私自利不知感恩无尽索取的孩子敲响的一记警钟。 现在我们都在说啊，要打击老赖，老赖分好多种情况，其实啊这种不知道感恩的子女也是一种老赖。为啥呢？你一直从家里索取啊，原来呢照顾你是父母的义务，那你长大成人之后呢，你反过来照顾父母，不管是这个物质上的还是心理上的，这也是你的义务。也就是说当年父母在你身上花的心思和钱，这个时候呢你也应该还给父母，用另外一种方式。你不还啊，这个情义上的过不去，法理上能不能过去呢？那这个戏啊，在房永福向法官解释起诉原因的时候呢，他表达了这个意思。但是你可以想象，三个孩子要接到诉状，那得有多震惊，是吧？平时老爸是对他们有求必应，突然一下子把自己告上法庭，外边的人会怎么说呀？那些风言风语能给他们多大的压力呀？别人会说，你看这孩子啊，三个这么不孝顺，被老父亲给告了。那么在这个戏里面，他们是软磨硬泡想让父亲撤诉，哎，没想到这次平时当老好人的爸呀，这次态度特别强硬，说什么也不答应，最后熬到了庭前调解的日子。在调解的过程当中啊，这法官说话就很有水平了，他把三个孩子问的是哑口无言。 被告方对这次诉讼提出了异议， 家庭内部产生一些矛盾完全可以调解，但父亲毫无商量余地的就把子女告上了法庭，我们认为这种做法很不恰当。 冯天星，你是大女儿，你的想法呢？ 就跟律师说的一样，我觉得这个诉讼太离谱了，不合情也不合理。那作为家人，爸爸难道每一天都在计算为我们付出的每一笔费用吗？ 那你父亲提出多少赔偿？ 我的部分是179万。 那你工作多少年了？ 13年。 13年。那在过去的13年里，你总共给了你父亲多少钱？ 房天心女士刚开始参加工作的时候，工资每个月3000。每年在父亲生日的时候，会给父亲1000块钱作为生日礼物，但是最近4年没有给。每年在父亲节的时候，会给父亲买一些衣服、鞋帽之类的。这些就是房天心女士对她的父亲付出的全部。总共加起来不到2万。 父亲为女儿付出179万，女儿工作13年才仅仅给了父亲2万。那你觉得你如果你父亲不爱护你的话，会为你这么付出吗？方天意，说说你的想法。 即便子女再怎么不好，但走到诉讼这个层面，我认为是我父亲的不对。还有，我认为我的父亲根本不顾子女的名誉和事业。 怎么说？ 我是一名主治医师，被自己的父亲状告不孝已经传到医院里了，不用我说明，您应该知道我的处境。我受的心理创伤已经不是用言语能够形容的了。 心理创伤，我看过记录，你曾经说过要跟你的父亲断绝父子关系，是吗？你有没有想过，听到这些话，你父亲所受到的心理创伤呢？不用律师回答，请你本人回答。樊小龙， 是法官。 从资料上看，你从小到大闯了很多祸，光是近六年的罚款和解金就有20万。 对不起，法官， 你不用跟我说对不起，你对不起的不是我。你对这个诉讼怎么看？ 我其实也理解我爸爸的心情，但是137万我真的拿不出来，法官那 他们这个有点像罚款和赔钱的感觉，就是当时我在你身上付出了多少，咱们用钱的方式来回报，要不然的话呢，这事儿就可能谈崩。 就是他这个父亲就是几乎是没有任何办法了。刚才这个律师是说了，作为父母是有赡养子女的义务的，就是在他未成年的时候，你对他付出的无论是时间上的还是物质上的，这都是你作为一个父母应尽的职责，这个其实是无可厚非的。但为什么会有现在这样一个结果，说一个父亲把他三个儿女告上了法庭，这个事儿看起来好像，哎呀，这个把他们仨都给惩罚了，是吧？挺痛快的一件事情。但是这里头其实有非常让人觉得无奈和苍凉的部分，就是这个父亲，我们说一个巴掌拍不响啊，那么多孩子，那么多家庭，并不是每个家庭都能走到这一步。别人也培养了很多孩子，也许也有一个爸爸带着三个孩子然后独自生活很多年的这样的案例出现，为什么别人的孩子没有这样？所以这个老父亲他很可怜，但是他也要自省，或者可以说他现在已经自省到了，他在培养这个孩子的过程中其实是有一些错误或者说一些不当的地方。比如说你刚才说的这个慈母多败儿，就是因为你无原则的给他们，让他们形成了一种自私自利的这种思维模式，别人给我多少都是应该应得的，而我就没有养成去回报别人为别人服务的这种生活方式和习惯。所以他们能够走到今天固然是可恨的，但是我觉得这个父亲其实也有责任。 对，在这个庭前调解的过程当中啊，大家做了一笔买卖啊，好像在算计一样。通过这种方式，我觉得现实生活当中有吗？好像没有，因为大家更多的是在讲情，是吧？在讲啊，我在你身上我花了多少心思等等。但是通过这种方式，通过电视剧的这种表达啊，倒也还是可以。因为你想，本身这些子女们都认为自己没错，是吧？理所应当的，父母呢很过分这样做。那么我们就用数学的方式，这样的话更容易理解， 就是量化了嘛。 量化， 你为我付出多少情感，我怎么告诉你多少几数是几数，没有具体的数值，那我告诉你我在你身上花了多少钱，这个是可以具体量化的。 可以可以，我觉得这个电视剧啊，从编剧的角度来说，这个挺好玩啊，也挺讨巧。就是大家呢也可以在家里啊平时算一算啊，比如说父母在你身上花了多长时间，是吧？花了多少钱，现在给你干了多少活，如果你要请人干的话要多少钱，是吧？他从工资里面拿多少钱给你和孩子买东西，你呢就像刚才这个录音里谈的啊，生日啊，逢年过节啊，你又买了什么，对吧？如果把你回来的时间呢折成小时工，是吧？ 这个你是做财经节目做多了吗？我觉得这么算没劲，特别没劲。 有劲呐、啊！ 这种算有可能让你的儿女更加逆反。 我觉得意思是啊， 你要有一种算是，就是他自己悔过了，他不想的不是这些数，就不是这些可以量化的东西，他幡然悔悟了，是那种情感上的，他觉得我应该，我主观的就想回报你，而不是说你给我花了这么多，然后要让我还你，这种给压力再反弹的东西，我觉得不持久，他也不是发自内心的。 你看，我的想法是，对于那些还没有醒悟到的，没有意识到这个，可能平时啊忽略了父母亲感受的这些子女，你不妨通过这种方式，让自己啊大吃一惊。 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 出来混总是需要还的。 那也有人不管呢、 是这样，如果他们在为人父母的时候，他们这种模式会继续往下传递的。当有一天他们为人父母，子女再对他这样的时候，他就会反省自己，反省自己的上一辈这个家庭模式是什么样子的。说，所以这个时候幡然悔悟还是来得及的。你调整你家庭的这种模式，培养模式，将来这个悲剧就不会被复刻。 好，你看啊，这个我跟米夏的观点很不一样啊。我认为要算一算啊。米夏的意思是，我们要用感情这张牌啊，让他们自己去醒悟，或者是隔代，让他们自己去醒悟。 我觉得算可能有用，但不会起根本上的作用。日本有一个作家是叫市之愈合，他经常写家庭题材的小说，很受关注啊。他就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家人之间的关系其实是最麻烦、最难缠、最不能坦诚相待的。但是家人仍然要生活在一起，在一起令人安心。 我认为啊，对于有一些良心坏透了的子女，必须要通过法律的制裁。也许他这辈子他都，或者当到老了那一天，可能到他死的那一天，他会有所反悔，有所醒悟。但是在当时判决的时候，也许他都不会那么认可的。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你要让他啊一下子就幡然悔悟，没那么容易啊。所以啊，该判判是吧，该制裁制裁，该关关，该罚钱罚钱啊。我们来看看戏是怎么演绎的啊。房永福啊，他这次没有客气，法官也不客气。他提出的条件是什么呢？和解啊，如果要和解的话，大龄未婚的女儿天心相亲十次，每次待够两个小时，其实这还是为孩子好，是吧？还有就是那个要到院长家做上门女婿的外科大夫天意和妻子回父亲家住三个月，要求小儿子每月给父亲3000块钱的赡养费。这三个条件大家觉得怎么样？还是有一定的针对性啊，不同程度解决他们的问题，但是孩子们能接受吗？又开始新一轮的纠缠啊！这个时候啊，这个编剧有意把这问题复杂化，从起诉到现在花了10集的时间，和解呢还没有达成。看戏的角度来看呢，这就有点拖沓了。如果把水分挤一挤的话，这个戏可能会更加的紧凑精炼一些。 不管怎么样啊，提出问题还是有一定社会意义的。子女和父母之间的伦理关系是这部《幸福一家人》探讨的重点。子女在参加工作之前，通常父母都是全方位的付出，时间、精力、金钱无所不用其极，尽了最大最大的努力。子女呢也习惯享受这一切，认为这都是父母的义务，自己天然就应该享受这些。那这种单向的付出难免会培养孩子一种自私的心态，以自我为中心，不懂得回报。 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啊，希望呢这个戏里面所反映的这个社会问题啊，能够啊激起一定的社会讨论和共鸣。好，那么在广告之后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说说最近的一部新剧，叫《火王之破晓之战》。听着名字就有点像漫画，确实是根据漫画改编的一部青春时尚电视剧。稍后见， 一会儿回来。 流落在红尘的享受，忽隐忽现又怎看透？时光那头一定有理由。 装房子其实比买房子还重要， 是这么说，可以弥补先天不足， 所以必须装出品质，多花点钱也值啊！ 一线大牌环保建材，全程可见的精细化施工，全屋配齐实木家具，算有品质吗？ 哇，这得多花多少？ 只要999一平米，这些全包圆了，灯具窗帘也配齐。打400-606-8866报名，还送全房家电呢。 400-606-8866是 400-606-8866，品质家装全包圆啊！ 活动及启动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 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欢迎来到全国优秀现实题材舞台艺术作品展演北京站。 北京市剧院运营服务平台于11月到12月精心准备了各类演出及惠民抢票，关注剧院运营服务平台，让优秀剧目不再错过。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美潮 Meco。

这个戏啊是根据著名的漫画家游素兰的漫画改编的，由胡以娟执导，饶俊编剧，陈柏霖、景甜领衔主演。说的是什么呢？反正年轻的朋友可能比较喜欢看吧。火王仲天和凤剑为拯救家园是与反派进行斗争期间发生的一系列坎坷波折的故事。 就是当时定位呢是古装燃情大剧。那燃这个词儿特别流行哈， 燃情岁月 燃了 是吧？ 燃情岁月还是老了一点。 当当 你还激情人， 激情燃烧的岁月 啊！来来，那个大业务，咱们往后啊。这个剧呢不太长，28集啊，这也是卫视和视频网站尝试短剧的一个开始。 也挺好，28集嘛，是吧？你投入的少，止损也快， 也赔的少啊。 那接下来我们来说说选角儿。其实很多朋友啊看完一个戏会认为，哎呀，这个角色演得真好，原来没有见过他啊，他怎么选出来的呀？你比如说有很多角色哈，吴磊、刘亦菲、张子枫、朱一龙等等，他们出现在很多还评价比较不错的电视剧当中。那当年他们是怎么被人挑选出来的？下面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 每一个当红演员都有自己默默无闻的时候啊。经常关注娱乐新闻的朋友可能会有一个印象，就是我们好像听过许多著名的演员在讲自己是怎么走上演艺道路的时候，或者说自己怎么获得某个角色的时候，都会说到，我当时是陪我一个朋友一起去面试的，结果我那个朋友没选上，我自己被选上了。 是的。 但是啊，我们的记者采访了很多家选角工作室的负责人，他们说这种事情啊发生的概率非常少。一般选哪个演员来出演角色，主要是看这个演员与角色是否匹配，你这个片酬的区间在哪儿，就是说陪你那个人把你呛了，他成为主角或者说成为女二了，这种几率比较小。 那么为什么会有人那么说呢？就是哎呀，其实我也没有想进到这个呀领域来，但是我太优秀了，我浑身都散发着艺术的光芒啊，我就是吃这碗饭的料，只不过我不知道而已，我就是有天分啊。我觉得潜台词可能是这些，是吧？ 你打击面有点大了。 就是我很优秀，但是我还不知道。那下面我们就来说说究竟什么样的演员符合剧组的要求呢？你看什么吴磊啊、刘亦菲啊、张子枫啊、朱一龙啊等等，他们是怎么被去选中演《琅琊榜》啊、《南烟斋笔录》还有《快把我哥带走》这些戏呢？包括配角和群演又是怎么选的？ 从漫画改编而来的《南烟斋笔录》是一个在虚拟环境中发生的带有奇幻色彩的故事。负责这部剧选角的紫萌影视的负责人李萌说，他认为啊，刘亦菲和这位做着神秘制香工作的女主人公陆曼生非常的契合，所以就选了刘亦菲。他说这个行业里美丽的女生太多了，各自都有自己不同的特点，有那种温暖可人的，有像邻家女孩一样可亲的，有英姿飒爽的，也有那种妩媚成熟的。南烟斋笔录的女主啊，陆曼生，由于从事的职业以及所处的环境，就注定了她是那种我们很少能见到的那种类型。什么类型呢？就是有一种距离感的美丽，也可以说就是有仙气儿。所以刘亦菲是非常适合这个剧的主角的，就比较高冷。是吧？ 换句话说，他的这个戏路会不会比较的窄一点呢？如果这个演员自己的突破能力不强的话，可能就有些演员就专门演这样的戏。 不，这不是每一个女演员都有的一种气质。 那你再来看看童星出道的演员吴磊，大家还记得他吗？当时演这个《琅琊榜》的时候，他演那个飞流啊，就是胡歌旁边的那个小孩。 梅长苏旁边的那个书童。 哎，对， 加保镖。 是的，就是十几岁的年龄，5、6岁的智商。心智不全，但武功特别强。他只听梅长苏一人的话，天真又单纯，台词不多，打戏特别多啊。那么后来他又演了像《斗破苍穹》啊，还有《沙海》啊这些戏。当时是怎么选他的呢？魏伟是《琅琊榜》选角导演，他一开始就在选这个演飞流的演员，挺难选的，因为呢，对于演员的演技和武术功底啊，都有一定的要求。再加上他的年龄得符合剧本的要求，所以你不能用一个20多岁的演员来演。而且呢，因为打戏比较多呢，他最开始想到那个武术学校去挑孩子，结果跑了北京的很多武术学校， 他拿 iPad 拍了很多学生动作和状态的视频，可是拿回来一看呢，觉得还是不对。为什么呢？因为那些孩子长期在学校里训练打戏肯定没问题，干脆利落，但是眼神里就是没有那种灵动和活泼。因为飞流呢，他是五六岁孩子的那个智商， 眼神是干净清澈的，但是又要有灵气，这么一个孩子。 对啊， 然后呢，这个魏伟啊就觉得，哎呀，在这儿选不行，这个大海捞鱼啊，这个捞的几率不太多，所以他还是到有表演功底的演员中去寻找，就是在童星中找，因为他要找十几岁的追风少年的这种，所以就一眼看中了这个吴磊。当时吴磊确实也就十四五岁，眼神非常的纯洁，而且这个剧咱话说回来是相对比较好演，因为没有啥台词，因为他五六岁的智商说话表达又有障碍，所以他就咿咿呀呀就可以了，表情一般就是比较憨的那种，但眼神要有。后期我们看到啊，其实吴磊在和胡歌、陈龙这些演员在现场交流起来的时候效果是非常好的，这之前大家有一个充分的磨合和商量的过程，加上魏伟还让吴磊到武术学校训练了一段时间，所以大部分打戏都是他自己上的，我们今天看来还是很帅气很自然的。 其实我觉得就是有一些学舞蹈的呀，很多都走上了演员的道路，是吧？你像孙俪呀、 董洁呀、 章子怡呀等等啊。那你说学武术的为什么做演员的就少呢？就李连杰， 武术属于体育，舞蹈属于文艺 哦，这跨界了是吗？ 作为一部大群戏的作品，琅琊榜对演员的需求量也是特别的大，因此这个戏的副导演、执行导演、选角导演个个都是有戏在身的，就是你得临时去串一个赶一个。身为选角导演的魏伟在其中呢也客串了一个有三十多场戏的角色，就是童露，他就诠释出了对梅长苏特别死忠的这么一个仆人，大家对这个角色不知道还有没有印象啊？ 魏伟其实也是学表演的，后来呢在陕西仁义演了半年的话剧，之后就到了北京，开始呢也接一些小角色，后来从演员转到幕后做执行导演，也做过 B 组的导演，后来开始专门做选角的导演。其实啊，他演童露也是机缘巧合，因为当时啊剧组在横店找了很多人，但是都是由于档期啊、外形啊不合适，最后导演李雪说，那你来演吧，一上妆大家觉得还行啊，于是就顺理成章他演了这个角色。其实在他的这个选角团队当中啊，大部分人可以说99%的人都是学表演出身的，用他们的话来说，我们做的就是选角的工作，你得知道选什么样的演员合适啊，那你自己必须得要懂啊。其实不仅仅是魏伟有这样的经历，其他的选角导演也都有相应的经历，比如说《伪装者》里演梁处长的那个小舅子的人就是一个选角导演，还有《猎场》胡歌演的那个戏啊，也是里面呢有一个员工，他有100多场戏，也是一个选角导演扮演的。 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我是赵亮， 唯愿与君共欢笑，此生此世不离分。我是张帆， 人生如雾亦如梦，缘来缘去还自在。我是香露， 一曲祝君好，此处便可觅知音。我是米夏， 赵亮、张帆、香露、米夏，新鲜亮相，畅聊热辣话题，捕捉娱乐动态，轮番上阵，点评文艺万象，纵谈影视风云。2018年北京文艺广播 FM87.6，每天下午4点有戏，4点有戏，不打太极，快乐出击。 在2014年有一个现象级的电视剧，这就是《北平无战事》，可以说是经典啊！他的选角导演也是魏伟担任的。选演员筹备期将近有4个月的时间，因为预算有限，但是制作质量非常的高，对演员的要求相应的就非常严格，要搭配出最合适的演员阵容。当时魏伟觉得压力也特别大，他回忆说，就找到孙之红饰演孙秘书，因为他觉得这个观众喜欢陌生的新面孔，就